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以下一则温馨提示，北上频道由现在开始改为逢礼拜五11点钟至12点播出。 哇，内上消息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 不是温馨是很温馨的。是真的。你听落有咁少眼耳 啊， 我好憎呢个听。 今晚我哋第一次就改咗11点啦吓。咁啊11点夜地就都要温馨啲嘅，大家都要。 唔系，个问题呢就係、 是啊、 因为呢个系一个北上频道啦，我哋慢慢我哋嘅词汇呢都要开始向呢、這个 开始 向祖国靠。 向祖国去看㗎。 向祖国看齐啦。咁个词汇方面有啲咩唔同呢，譬如呢讲行人天桥啦， 人行天桥， 嗰条桥咧就是人行嘅，就唔系狗行，亦都唔系猫行。 仲有就我呢个礼拜成日对住一个词汇就都几得意。 咩？ 喺东莞就随街都见到有条 banner 出嚟，咁嘅就括住两个字自摩。啊，咁咧字就系整字个字，摩就系摩托车个摩。 O K， 吓咁佢就 广州都有呢个字。 咁东莞就系啱啱就呢个礼拜就开始。 唔系，我以为自理，我以为自理按摩添。啊， 真系好正啊！佢哋谂嗰啲嘢咧吓，咁就系啦，呢个礼拜就开始整字嗰啲摩托车。 咁喺深圳咧就有一个苏紧俾揸车佬嘅，就系要忍受绿灯的约束。忍受红灯的约束，自由绿灯的自由， 好多呢啲 咁高深，我唔系好明佢讲。 我即系叫你，即系无非即系叫你冇冲红灯啫。 即系三个字可以变成咁多字， 哎、 好嘢喎！真系。 唔系，其实长 唔系咁，我哋细个即系考试作文嗰时候就唔使咁困难啦。你将佢三个字可以变成三个字，唔使谂咁辛苦啦嘛。 唔系呢啲。就講即係講炒開啲啊，講開呢啲詞匯就會係有時最難頂咧。其實就係記嗰啲乜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感，就係、是、記嗰啲 number 啊，即係譬如三，可能三搶啊，跟住有咩三包啊，跟住有五乜啊，有六乜嘢嗰啲，即係我都服佢哋點解成日會記得呢啲。 我問你一樣嘢啊，三個代表你識唔識 啊？ 三個代表 真係唔識。真系唔记得 系咪？真系企喺度咯，三个都企喺度。 知咩？唔记得咗啊！真系唔记得咗。系啊，即系好多啲 number 嘢就 高龙同埋高龙同埋双啊。 唔系，哎呀，虎荣你真系， 我唔敢挑战啊！ 好似有一个叫五讲四尾，记唔记得？ 五讲四尾有呢啲好简单啫。 呢啲好简单啦， 呢啲唔系有冇乜难度？但系即系三个代表嘅难度系咩咧？就系、是。即係你聽完之後你完全係唔記得佢講乜春。 好多都係嘅，好多都係。係 啊。 咁就今晚我哋就未開始個話題嘅時候呢，我想即係攞少少時間講講。其實我想講咗好多次就係、好多謝好多網友即係喺 discuss.com 嗰度留言囉。即係其實我就冇註冊喺嗰度嘅，咁就但係我會話俾大家聽，就係我一個禮拜都會睇一次嘅。咁有啲即係對呢個節目嘅意見啦，或者對我哋 My Radio 其他節目嘅意見啦，咁其實我哋好多人都會有睇嘅。咁即係我都想讓大家會知道下囉。咁好多謝大家會留 言。我補充一樣嘢啦，即係我哋呢就好多熱心嘅聽眾呢，即係喺其他不同嘅網討論區度呢，即係為呢個 My Radio 嘅節目呢係宣傳嘅。咁即係主要嚟到 so far 到依家呢，其實嗰個正面嘅評價呢就即係遠多於負面嘅評價。 同意。 咁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嘅擁趸呢，即係對我哋係十分之支持啦。咁我亦都唔想話俾其他嘅討論區呢構成，即係個管理人員構成太大嘅壓力。咁即係呢個其實我哋理解佢嗰、那個佢哋有佢哋嘅難處㗎。咁、所以即係我哋喺度除咗多謝我哋嘅擁趸之外呢，亦都向俾即係喺呢啲討論區度呢，佢哋做管理嘅朋友呢就講聲多謝。 Okay， 有啲佢哋好難做㗎，我哋知道，因為大家可能當睇成一個係有競爭對手嘅 嘅情況啦，係咪？咁你亦都俾我哋嘅擁躉喺度啊，即係到稱讚下 My Radio 或者即係宣傳 My Radio， 咁我哋真係十分之多謝啦。 所以就我都想讓佢哋會知道就係、是，即係其實我就一定唔會喺上面做回應噶啦，我亦都冇註冊嘅。咁但係我係有睇所有呢啲意見，咁同埋我發覺就係、是，即係我都覺得就係好多意見係好有建設性嘅， 嗯， 即係對我哋做節目即係去 improve 個 quality 係好有幫助嘅。咁、 嗯、 所以就即係趁今晚啲時間，咁我都希望大家講聲多謝。 因為其實呢啲聽眾佢哋嘅支持咧，對我哋喺精神上咧有一個好大嘅鼓勵作用啊。 嗯 啊，即係睇、 啊、 完之後真係嗰晚做節目都醒神好多㗎。 興奮啲 啊！所以你睇到呢排牛咧，直情食咗春藥。 亢奮啲， 係啊！ 呢啲就叫精神偉哥嚇、 啊， 有錢都買唔到嘅。 竟然有 friend 收埋曬犀利 即係咁樣阿 Super Baby 即係回應咗我哋嗰句咧，温馨提示呢個 terms 好惡心，好惡心。 你唔好用呢個香港人嘅角度去睇啲問題啦。即係嗱，你聽呢個節目咧，即係我奉勸一句咧，其實即係你哋應該係開始去接受大陸嗰個文化，即係放開個胸襟去聽。吓唔好即系 A 下以我哋嗰个尺度去度，我哋就以我哋嘅尺度去度嘅咧，就睇出个分别啫。 系 就唔好即系好随便地加，即系用一个好谴责性嘅或者即系一个高高在上嘅心态睇咯。 我就补多句啦，我就觉得就系、是、就算你几唔愿意咧，你都要接受呢个现实咯。 佢冇得唔接受，其实你 唔接受， 你冇唔使因为你上去捞啊嘛。 系啊，唔系，系成个香港都系，即系冇办法噶，因为我哋始终有一日都系，即系我哋而家系行到打到弹嘅。 啊、 所以我覺得係始終有一日我哋會同佢哋一模一樣嘅，咁所以我哋早啲會去適應呢啲咁嘅，譬如呢啲咁嘅 温馨提示啊、 温馨提示啊，乜 遲啲香港啲交通 都要。阿 Super Baby， 你覺得惡心嘅咧，我以後每次一個節目開頭我都講一次。 咪係嘥氣啊！十一點鐘定咗就唔使温馨提示啦，定 咗。你唔知呢樣嘢噶嘛？以後 我唔係冇嘢。 唔係我哋講係。以下一則温馨提示， 本台導水 唔係本台嘅呢、這個技術人員刁民阿牛咧，最近因為患咗呢個性病，所以咧工作咧，嗱咁 講笑嘢， 講笑啫。 哇！你牛咁啊，望住你 嗱，冇啊，你冇得抽我啦嗱，呢個唔係電男手機啊，你抽我唔好啊，你冇得還波啊你啊， 唔係佢好多佢好多女朋友，佢好多女朋友聽住㗎，因 為佢上大陸好方便㗎。唔係佢哋唔識聽，唔係好識聽白話，所以唔緊要嘅。 唔係可唔可以講一句咧？即係琴日咧，社民連嗰個餐會咧，都有個女 fans 大佬，有兩個原來，好驚。你咁樣講兩場， 你講乜都得，你講佢生性病都好大鑊。 即係男人最就忌，除咗攤唔著之外就。 好， 我哋 正經啊，正經啊，唉， 翻嚟，個節目即係做得個檔次低咗， 係 唔得，啱啱俾人震。 嗱，以後又係另一則温馨提示啦，我哋由而家開始，由呢一分鐘開始咧，要將我哋個檔次提高嚇。 係 檔次呢個係咪大陸用語啊？ 檔次應該 係 啦嚇，有啲咩打造嗰啲啦， 係啦，打造嗰啲啦， 打造其實都好毛管動噶，咁但係聽下聽咗幾年咁啊，都冇乜感覺啊，真 係。係啦，慢慢會習慣噶啦。 慢慢習慣。 好，我哋講正題，今日講咩啊？ 咁我哋今日其實都係即係 繼續生產。 係因為上個禮拜停咗一個禮拜啦，咁就我哋都想繼續延續，因為大家可能都仲有啲關於即係大陸中產嘅一啲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我諗我哋可以今日係集中即係可以講一下，即係譬如話唔同地方、唔同城市嘅中產，佢嗰個生活啦，譬如平時有咩做啊，有啲咩消遣，有咩玩啊，點樣可唔可以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咯？ 或者大家認識嘅人身邊嘅事喺嗰個地方，遇中產嘢。 係啦，嗱，因為我哋做咗個節目之後咧，有啲朋友都同我投訴過啦，話：你哋講大陸中產，你都唔識中產嘅朋友，所以講起上嚟有啲格。系嘛？咁阿虎榮，你喺北京就蒲嗰一排啦嘛？ 短日子咧，唔太長，冇深圳咁耐。 啊，冇深圳咁耐。咁你可唔可以講一講呢個北京嘅中產啊？起碼有第一身經驗啦。 嗱，其實咁樣嗱，我北京嗰邊咧就有個 GM 嘅，咁嗰、那個個 GM 嗰度咧就係佢而家咧就有揾咗大約百零蚊一個月啦，都叫做中產嘅。咁佢咧就而家住喺邊咧？住喺後海嘅一個四合院裏邊。后海附近四合院，点解呢？其实而家北京呢普遍都系买即系有两种人嘅，普遍有啲呢就鍾意买啲小区，即系喺即系而家嗰啲即系而家 小型社區去住，即係等於香港嗰啲香港嗰啲咩嘉匯山莊啲咁樣小區去住。另外一啲咧，你就中意住四合院。咁而家北京嘅四合院咧，已經咧俾呢一班嗰啲中產或者中產更加高嘅人咧，就係、是、將佢咧 私有化， 私有化咗，私有化咗好耐㗎啦，其實 好耐咯 啊，只不過就係之前啲人霸咗嚟住嘅啫，咁而家將佢私有翻曬咁解啫。咁佢哋咧就裝修到咧，就有啲就盡量就復古，但係就全部好乾淨嘅。有啲咧就裏面就得外殼，就係、是、四合院嘅外殼，但係裏面咧西化到不得了。咁我個 GM 嗰度咧就係、是、前者，佢將佢保持得好好。我一日上過佢個屋企度坐下，即係去食飯。咁咧就即係睇到個四合院嗰個環境咧，其實佢係點樣講咧？佢係一個胡同裏面嘅。咁咧嗰個屋咧。中間咧係一個天窗嘅，即係一個地方，個地方咧就大家去傾嘢嘅。咁我見個環境就係咧，佢佢住喺一邊嘅，咁另外就三邊就其他人住嘅。咁三邊咧都好靚，我老細嗰度都，我知喺嗰度都好靚，就係、是、三個即係、就是、好似隔離鄰舍咁樣啦，就三樣唔同嘅嘢嚟嘅，即係裝修都唔同家人住。 你只係一個四合院入面有三户人咁樣。 四户人啊。 四户人咁樣。 四户人、啊。 咁咪好似返以前即係早六七十年代嗰陣時。 唔係四合院係應該咁住。 四合院係 咁住。原本就應該咁住啦。 係啦，應該就咁樣住嘅。亦都本來應該係應該係私有嘅。咁後來咩嘢啫。咁而家私有返正常。咁呢但係而家個趨勢就係話開始留返個外殼，但係裏面就非常之細化。 嗯。 即係有 Plasma 電視機啊，有個茶機仔啊，好簡約嘅，甚至我見過有一家人咧，其中一家人咧就接近少少和式日本式，內面就係四合院裏面坐榻榻米嘅， 唔係咁你甚至咁講，你甚至嗰啲家具咧設施咧，可以喺牆度裝嘅 LCD 咁樣嚇，四廿寸 LCD 咁樣嚇， 我嗰個咧就好鬼死正嘅，我嗰個咧就係喺個廳度咧整咗個三星四廿二寸， 唔係我見過好多都係好西式嘅，即係入面係改得好犀利嘅，裝修好曬， 但係人就依舊，但係人咧就依舊係咁和善咯，即係我總之我幾個北京人咧，即係對於隔離鄰舍唔識嘅，但係咧佢哋係好和善，冇乜隔膜。啊！你搞得掂佢啲卷曬你都得噶。 同意嘅，同意。 唔係，但係阿深圳歡迎都其實咁講講，呢、這個咧係正常嘅、 嗯， 只不過我哋個生活模式係變咗大咁解 啦。 一、嗯、般嘅城市咧，即係如果你比話應該係咁樣嘅，你同左人有你咧，應該有啲溝通嘅。 我唔係啊，喺上海就已經唔係㗎啦。啊，就想講俾你聽， 正常咯，正常啦。即係我講 未必又唔正常喎。 即係主流咧，應該 唔係正常與唔正常，係應該與唔應該嘛？ 我唔係好同意。即係上海其實係你就算以前嘅里弄咧，嗰啲人住到烏哩馬茶咧，咁嗰啲人都係好各顧各嘅。即係我諗呢個係上海人個特性，就同北京就唔同咯。即係北京人係比較和蔼啲嘅，即係上海人係從來都係就係、是、各自各顧自己間屋企啊，跟住就即係為好小事可以同隔離鄰舍即係嘈交啊，嚇哔哩吧啦咁啊嗰啲咁嘅嘢咯。 嗱頭先深圳虎榮哥講一樣嘢咧，我又覺得可以同香港中產比較噶啦、 嗯。 即係我聽你咁講咧，你住四合院呢個條件咧，個生活嘅質素咧，素質。即係都係比香港係好啦， 比香港好舒服。 嗱，大家係同一個階層啊，即係大家中產。嗯，但咧香港咧咩一層即係類似嘅樓咧，同佢哋咩一層咁嘅樓咧個分別喺邊度咧？即係一個經濟上， 香港高產死咁嘅洗公園啦、啊，咁佢其實係買定嘅，即係我老細嗰度可能佢我聽佢講就係買定嘅，即係買咗一筆過咯，買咗個地方係好平嘅啫，即係佢嗰度五六十萬到啦，咁而家可能百零萬啦。啊！佢嗰時 咁，你百零萬比香港都平啦， 不可能香港平，但係佢哋嚟講要貴嘅啦嘛，已經喺北京嚟講，好算可以咁講啦。 未到豪宅， 佢係比嗰啲小區更加貴啊，因為因為而家佢哋係當一種 living style， 佢哋中意住四合院嘅。 唔係，我諗個特色就係話中國嘅中產咧，如果你喺供樓方面同香港比咧，就舒服好多嘅。即係香港就唔使講啦，大部分即係中產都係做緊嗰層樓嘅奴隸啊！即係大陸嘅中產就起碼有嗰大撅人咧，就都有，即係如果有計嘅就有啲就會係一批過即係買一層樓啦、 啊。 就算唔係嘅，佢哋供樓嗰個負擔咧就冇香港嗰個比即係嗰個比例咁犀利。 其實咧，我上個禮拜講，不過我要再重申，其實有幾個即係中產階級嘅咧嘅重擔。 一系楼，第二咧就儿女教育， 嗯、 第三系税、嗯，即系三样嘢就玩死你啦。 喺香港， 喺香港， 系啦系啦， 即系呢个就最大嘅分别喺呢度。 系啦系啦， 吓，你谂下呢三样嘢之后咧，即系跟住剩低啲系乜嘢嘢嚟咧吓？ 系， 佢哋有，佢哋而家大陆任何地方，尤其是北京，而家买车越嚟越犀利、 嗯， 即系你。冇你根本你冇一冇法子，你喺六环以内冇可能唔塞车嘅。你就凌晨三点出街，你都有机会塞车 啊！呢、這个就喺系啦，上海、北京、广州全部都系。 唔系你，但系你翻咁讲啦，你北京你冇车根本就 冇车根本就好难行啦， 全部难行。 因为北京真系太大。 嗱，你广州咧都仲有嗰、那个即系而家地铁都越开越长啦。 系 啊，即系你譬如话，除非你好夜嘅啫。 嗯。 啊，咁但系即系。如果你純粹從嗰、那個運交通嚟講咧，北京你冇車咧，就真係幾難搞。 因為我翻工嗰度係我翻工嗰度咧係四五環交界。 或者我講， 我住嗰度係乜嘢？點去啫？ 即係交通嗰度咧，我就講講啦。 你去過啊？ 去過，嗰陣時候五年前去過噶啦。咁、就即係啱啱十六大，咁就我嘅印象就係話咧，嗰陣時候去咧就即係交通嗰度即係。逢親去親啲景點完咗之後咧，嗰陣時候跟團翻嚟嗰陣時候咧，就好頭痕嘅，好大鑊嘅，因為咧塞車塞到咧係你諗唔到嘅。第二樣嘢就係話咧，一去到北京咧，我就話哇，嗰啲空氣咁差嘅， 燒煤啊嘛，大哥。 唔係，咁你而家改善啦，你有冇 揾啊？唔係啊，係咪 最近就話改善咗，減低咗20%。 但係嗰陣時候係即係 因為嗰個單雙日嗰個， 唔係話即係煤，即係淨係話燒煤咁簡單咯。我係覺得係嗰啲車嘅廢氣咧，係甚至係搞到連喺郊區咧都覺得咧，即係個天空都係一陣灰嘅。 你唔使去查。 即係五年前嘅。即係而家 你喺中國北方就咁樣㗎喇，因為佢燒煤嘅 唔係，我都講嘅時候啱啱燒煤嗰陣時係比較嚴重。 好，咁我哋講返中產啦，三人虎營，你接觸嗰個中產呢，即係佢哋同我哋個比較上呢，佢哋係咪比較悠閒好多呢？ 悠閒好多，同埋有佢哋一個獨特嘅 living style， 即係譬如佢哋係鍾意去頭先講嗰啲建外蘇豪嗰啲地區，或者我啱啱唔記得有個地方，嗰、那個地方以前係工廠嚟嘅，即係一陣啲大寨，而家變咗嗰個展覽區嗰、那個藝術社，我唔記得 你仲 有邊度啦，就好中意喺嗰度附近咧啲書嗰啲 好出名 嘅，係好出名嘅嗰度咩公什麼公社咁樣，咁旁邊有好多 個名， 唔記得個名咧就係啱啱就有啲茶館、咖啡館， 係啊， 有 Starbucks 嘅， 係啊， 就喺啲地方度坐，學你話齋坐喺門口 嚇， 我記得以前我去即係好多年前去北京咧飲茶咧，係貴到我真係驚曬喎！即係坐一坐落去就百幾蚊嘅咯，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係差唔多啊，係嘛？喂，咁即係而家騎喺上面啦，虎榮，你佢哋即係飲茶呢個風氣，中產嚟講盛唔盛行咧？ 我哋個圈子，我識得嘅中產都有，我見過嘅都有，但係佢哋係除咗即係飲茶嗰啲之外咧。飲啲咖啡，有啲 espresso 仔啊，嗰啲好西式嘅，跟住咧睇下啲睇本書咁啊，喺成半日噶啦，唔知咩書喺半日。 唔係咁平時唔係翻工嘅咩？ 我禮拜六日係講緊。 哦，禮拜六日咁唔使加班咩？ 唔使加班好優惠。 哦， 下邊辛苦啫。 唉、 哎， 就算平時閒日都會係比我哋喺香港嘅時間多啲嘅。 其實佢其實咧佢哋五點零鐘之後咧就落班，落班嘅就真係落班。好少話開 好少話開 O T 啊！嗱，呢個咧就係又係同另外香港嘅中產最大分別啦。香港就做到。 仲有一樣嘢，仲有一樣嘢想講喎，第一講開個工作環境。 嗯。 北京咧，我可能地方真係好大。我哋住嗰我哋中關村。 嗯。 外圍 ，OK。咁啊，中關外圍嗰度咧，嗰啲大廈咧，六層樓高嘅啫。 嗯。 就一座大廈咧，就好多座 A B C D 座，而 A B C D 座中間咧係一個。假假地都有個公園仔，咁呢個公園仔就好悠閒，即係晏晝嘅時食飯呢就喺嗰度攤頭下食飯，呢啲大陸食飯兩個鐘頭㗎嘛，去食下飯啊，煲下煙啊，吹下水，好悠閒，做嘢係好舒服。甚至係前面幾忙都講到 PK 都好呢都係好悠閒。唔似香港咁樣夜夜打衝鋒嘅，所以你喺大陸做嘢咧，硬忙咧，你都梗係輸。 唔係阿虎榮，你講呢個咧又比較特別啲喎，因為以我理解咧，軟件業咧係做到街， 唔係都係做到趴街，但係個心態 就唔同咗啦。 個心態嘅問題，你係 即係我因為我係香港人上去大陸嗰、那個感覺啊，都係做到趴街㗎，唔知唔趴街出接仲趴街啦。咁但係其實個感覺上冇香港咁局促，因為佢哋第一啲建築物啦， 寬敞好多， 寬敞好多。 我又話俾你聽，我喺香港，唔係我喺上海個 office 咧，同你講嘅嘢差唔多。我嗰個咧就係、等樓係七層，跟住咧我就五六七樓。咁咧我哋就七樓嗰層咧就幾間房，即係 senior 坐嗰啲咧，個房入面咧就仲可以行出去咧，就有個有行出去一個好似即係天台咁嘅地方好大。而個天台咧，即係我哋嗰、那個我哋嗰時一搬入去已經係嘅。咁個業主咧就係種曬啲草地嘅。咁我就好舒服啊！我可以我喺我自己間房去行翻出去咧，就係一個草地，一個大草地，即係好似踢波嗰啲草地咁。咁所以呢啲環境就好難喺香港可以揾得到。 好綠㗎嗰度，我嗰度都係好綠㗎，好舒服㗎嗰度。有個 ICQ 請問阿 Barry 新人嚟，請問多唔多人雙休咧？嗱，我哋IT 我哋 唔係你要解釋下咩叫雙休先？ 雙休即係休禮拜六禮拜日。 係，唔係休齊休米啊 ？OK， 我哋就休齊休米， 又係一個又係一個詞彙嚟㗎。係 啊，遲啲要解釋話咩叫雙規。 嗱，同埋妻管嚴咁嗱，我哋嗱 I T 界嚟講，我哋 I T 嚟講咧，一半一半啦。 嗯。 但係我哋嗰度，我哋北京嗰度咧，就我哋嗰層咧，就好多 office 嘅，禮拜六都係要翻工，但係好 hea。 O K， 唔係，如果喺上海咧，就雙休越嚟越多，即係好多行業都雙休。咁但係就會有個現象啦，就係、是、即係譬如話好多公司都會係啲香港同事啊，或者有陣時有啲新加坡同事啊，星期六咧都會自動自覺又翻工做嘢嘅。咁但係如果你係本地嗰啲咧，就差唔多基本上一定係咧休禮拜六嘅嚇。 哦，佢即係佢採你唔多餘， 採你有味嚇。即係我哋好多公司都係嘅，即係通常都係香港人自己星期六翻去做嘢。因為我哋就會調翻轉就係、是、星期六好似唔翻去做嘢咧。我以前有好多。但係香港同事即係同我哋分享就係、是，即係我喺度休兩日咧，就嘔到成個人好似嘔曬咁樣。即係我去習慣，你知道香港人習慣咗咧，咁通常都會星期六日去翻去做半日嘢咁樣。 嗯，但係你如果譬如話，即係香港人會唔會有一個原因就係、是？因為佢身處外地啦，如果佢唔翻工，你都冇乜嘢做 啊 嘛， 呢個明白。 係啊， 但係你好慘，身處喺上海冇外圍地方可以玩。即係如果你喺北京咧，如果你朝頭早早啲起身，揾日揸車去蒙古，坐外蒙古幾個鐘頭嘅啫。 內蒙古 啊，包頭嗰邊乜嘢？即係個邊圍嗰度，喺大草原嗰度玩啊，騎下馬啊，或者夜晚黑食下羊肉啊、全羊啊，乜都好，係好舒服。即係 呢個都係北京嗰啲中產嘅啲。 北京中產同埋員工即係中等員工管理階層啦、啊，嘅一個禮拜六日 一人揸部車啊嗰啲， 一人揸部車啊，揸部吉普啊咁樣，我都有行去過蒙古一夜。 啊，聽阿虎榮咧，你都唔係好想翻香港噶咯？聽你咁樣嘅表達方式嘅，好懷念喺嗰度，即係朝早即係趌咗去 都有得玩 在內蒙騎下馬，跟住即係食下羊肉。 我騎唔到馬，我太肥。 你肥？你騎唔到只馬？ 唔係因為嗰啲馬好細只㗎， 好細只， 唔係啲 Arabian 嘅馬嚟， 唔係馬場嗰啲。 唔係，我以為你騎唔到嗰啲馬點樣？ 嗰啲留翻東莞 嘅。哇！ 好，休息一下再翻嚟啊。 Okay.